《圣保禄宗徒致加拉达人书》第一章。我保禄宗徒，我蒙召为宗徒，并非由于人，也并非借着人，而是由于耶稣基督和使他由死者中复活的天主父。我和同我在一起的众弟兄致书给加拉达众教会，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我们的父及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。这基督按照天主我们父的旨意，为我们的罪恶舍弃了自己，为救我们脱离此邪恶的世代。愿光荣归于天主，至于无穷之世。阿们。我真奇怪，你们竟这样快离开了那以基督的恩宠召叫你们的天主，而归向了另一福音。其实并没有别的福音，只是有一些人扰乱你们，企图改变基督的福音而已。但是无论谁，即使是我们，或是从天上降下的一位天使，若给你们宣讲的福音与我们给你们所宣讲的福音不同，当受诅咒。我们以前说过，如今我再说，谁若给你们宣讲福音与你们所接受的不同，当受诅咒。那么我如今是讨人的喜爱，或是讨天主的喜爱呢？难道我是寻求人的欢心吗？如果我还求人的欢心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役。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，我所宣讲的福音并不是由人而来的，因为我不是由人得来的，也不是由人学来的，而是由耶稣基督的启示得来的。你们一定听说过我从前尚在犹太教中的行动，我怎样激烈地迫害过天主的教会，竭力想把它消灭。我在犹太教中比我本族许多同年的人更为激进，对我祖先的传授更富于热忱，但是从母胎中已选拔我，以恩宠召叫我的天主却决意将他的圣子启示给我，叫我在义民中传扬他。我当时没有与任何人商量，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在我以前做宗徒的人，我立即去了阿拉伯，然后又回到了大马士革。此后过了三年，我才上耶路撒冷去拜见克法，在他那里逗留了15天。除了主的兄弟雅各伯，我没有看见别的宗徒。我给你们写的都是真的，我在天主前作证，我绝没有说谎。此后我往叙利亚和基里基亚地域去了，那时犹太境内属于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，只是听说过那曾经迫害我们的，如今却传扬他曾经想消灭的信仰。他们就为了我而光荣天主，